爱，恩怨如何掩盖，纷纷扰扰难耐，几番爱难猜，你与我两清白，桑田沧海与生俱来，几时非黑白，生死无碍。